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的7点05分，哎，你听到的这个钟声呢，并不是学校的上课铃响了， 而是 我们正在跟你打招呼哈。哎，你知道，就是有人昨天听到我们俩的节目以后呢，觉得哎，又是早安音乐秀，难道已经开始上班了吗？ 对， 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大家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工作日当中的一针强心剂。不过我希望呢，你在假日当中听起来可以稍微 chill 一点点哈。 对对对，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听到你的声音，会有一种要上班的感觉。 听到 一些。你来那个娱乐王牌代班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大家说，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怎么感觉好像是早晨？ 怎么没有过完呢？ 那就是昨天有的人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觉得已经开始上班；听到你声音，哇，下班了。我这怎么刚起来天就黑了啊？ 对，我这一天过得有点晕晕乎乎，到底是什么时间呢？ 好了，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哈。 嗨，我是代班主持静瑜。 我是那静瑜是谁？哎哥，你好搞笑啊！ 笑死我了，我特别想说。我特想说，我是给静瑜代班的艾克。啊、 我觉得静瑜，好了，你以后就是静瑜本尊。那个静瑜回来以后，让他跟你争一争这个静瑜这个名号，好不好、啊？ 我是代班静瑜的艾克，嗨嗨，早安。 哎，哎呦，你真是元气少女欢乐多啊！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天气呢不太好。刚才我骑这个小电电。 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确实天气觉得嗖嗖的冷， 超级 艾科就说你在搜什么摩托车骑行防护装备啊。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京观测台的气温呢是11.4度。昨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再一次迎来了一个强降雨的天气，大部分的地区呢出现了小到中雨。今天白天的天气比较阴沉，傍晚开始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降雨呢自南向北逐步扩散到全市的范围当中。今天的夜间呢将会出现小到中雨，预计本轮降雨可以持续到6号的白天。所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在17度左右，户外的凉意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需要合理的调整一下着装了哈。 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雨天道路比较湿滑。出行的话请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频繁降雨的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还是不太好，所以呢各位就不要前往山区这样的一些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了哈。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吧。今天白天天气呢是阴天的天气，傍晚南部有小雨，北准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 哎， 最小相对湿度45%。那到了今天夜间的时候呢，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也就是说。有雨的天气大概相对湿度就比较高，但是呢那个冷风一吹伴有这个小雨，你觉得我应该是棉服加身？ 哎呀，也不至于啊。但是这两天确实这个凉意比较明显了，这秋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明非常非常浓重的哈。 是， 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休息日大家的这个签到排行榜的情况。来看一下前五名，第一名呢北京平谷龙阁，第二名蒲公英，第三名 A95，第四名是七秒的记忆，第五名是 TTZZ。 对，第六名呢要恭喜一下 Annie， 第七名是梦洁，第八名是 Walker， 哎，这个 Walker 两天上榜了，第九名是 ZGC， 还有第十名是温建华，恭喜恭喜。 哎，你今天读这个排行榜的签到排行榜有一种女 rapper 的感觉哈，节奏感好像很强的样子啊。 哎，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一刻我就觉得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被包围了。 好了，那 要把我的这个棉褂子先脱一脱。 好，今天你看来穿的还挺厚实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跟穿的厚实有关系吗？来，上大佐。 大佐也诓了你。 大佐，为什么诓了我啊？ 大佐今天溜号了。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国庆小长假的第五天，你觉得心理和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现在好难受。我们先给一首歌的时间啊。 好嘞， 大家稍微的缓和一下，一会儿呢继续来上大组。我先找找大组在哪儿啊。 大声唱 I am easy, I'm easy, yeah. 早安。用彩虹的微笑来怎么说呢，然后开启今天这一整天的假期时间。 是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呢比较尴尬，但我觉得大家听到我们俩尴尬应该会比较高兴一点嘛。 还好吧， 这么说大佐说 PD 怎么把我弄丢了， 还好吧。 不是 PD 把你弄丢了啊，是机器把你弄丢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佐怎么说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国庆小长假第五天，那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个变化包括了心灵和身体方面的种种变化，就比如在休假的我与鲸鱼，在直播的 PD 与艾科，这心灵变化是吧？连吃了五天的我呀，哎呀，那赶快来分享一下国庆假期当中你觉得自己发生的小变化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国庆假期当中你觉得自己的小变化吧。 这样的大佐我们还是把它弄丢吧，好吧。 大家可能用 呲呲啦啦的 用收音机的收听方式没有我们俩这么直接，因为我们俩现在坐在直播间戴着监听耳机啊， 是， 然后就所有的这个高频和低频都能被就是尽收我们的耳中。那一刻我觉得大佐你怎么了，你被触电了吗？ 大佐就是最近对话筒有点狠，那喷的呀。 好嘞，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互动到一个话题，是关于放假已经这么多天了， 哎， 你的心理和身体都有一些莫名的变化，有哪些呢？比如说，是不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哎，对，这个大佐今天呢，一看这个话题就是他想的，你知道吗？就是发生什么变化是他想的。我说咱们家一个身体和心灵。就每个人生理和生理和心理其实不太一样，就可能比如说我今天的感觉就是没有毫无波澜，因为我国庆假期哪儿都没去，然后也坚持上班，所以呢感觉跟平常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除了直播间人少了一点以外啊， 只不过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二嘛， 哎，对对对，一个普通的周二哈。 但过节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比如说刚才我在说周二的时候我得想一下，但你其实身处工作日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件事儿， 对，你有啥可想的，你也是来上了第二天班的人， 对， 也是哈， 是也是。但如果我今天要是身处假期当中，我可能就忘记今天到底是星期几了，跟我无关，我只用记住我几号上班就可以了。 那你记住你是谁了吗，艾科？ 鲸鱼 你是鲸鱼， 请叫我代班主持鲸鱼。 深夜猫三马说，生理还要能有什么变化呢？胖了呗，我都不敢上秤了。心理上呢，还没玩够呢啊。对， 认真说，我前两天不是去天津吃嘛，各种吃海鲜啊什么的。按理来说海鲜不应该胖，对吧？然后我这两天发现，我可能是体力有点透支，加持着前两天有点过于能吃，确实胖了起来。 对，你现在敢上秤吗？就是你现在看看自己的这个斤数。 每次上秤之前，我要做一番心理建设，然后并且喝两杯这个咖啡，等上一个小时再去上秤，要把这个水肿排一排。 对，哎，大家如果觉得这两天我扛不住风的话，是不是我放纵一下自己的这个食量也没什么关系？深山妈萨玛说 ：“PD 啊，你那么厚的肉竟然挡不住寒风啊！” 哦， 你为什么也露出同样的表情？ 是的呢，为什么呢？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这风对我太不友善了，所有的风都往我骨缝里钻，然后我就觉得我今天应该穿一个棉衣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在直播间搜索这个摩托骑行服的时候，你也需要吗？ 不，这个我虽然自带小棉袄啊，但是这个小棉袄一层，我觉得对今天这个天气还是、就是、 习惯了 啊、不太友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国庆小长假第五天，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理和生理，或者心理和身体，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我和代班主持鲸鱼，跟大家一起来唱了两个小时。 我是艾科，我是艾科，我是艾科。 来，我们跟艾科来聊聊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送给这两天还在坚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的小耳朵的，因为呢，这首歌曲来表达一下对我对你们的爱意，来自于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每天却想你很多遍，你是否想念我？还是想我只会寂寞，他做朋友。最后一封，等待笔记你熟悉的 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相信只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离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相信只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为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想告别很久，还想为你做些什么，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爱你不是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拥抱，爱你不是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像我只和寂寞好做朋友， 来自于焦麦琪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刚才有小耳朵呢跟我们表白说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听早秀呢也不是两三年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你知道之前跟静瑜刚刚开始做早秀两年嘛，然后有粉丝说啊，静瑜我好喜欢听你的节目，听了十年早秀了啊 OK， 十年前我在干什么？ 对对， 十年前 我是谁？我在哪里啊？ 对对对，这种感觉。但是就是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感慨。你现在回想一下，2017年我们当时一起来到北京音乐广播那个时候，确实和现在变化是非常大的。 对，就是老了呗。就是、 对，除了老了，这是你的，就是 心里话是吧？ 对，事实求是啊，但是客观来说跟大家也是变得更熟了， 对，就是好像大家喜欢你的程度好像加深了啊， 嗯， 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也给大家打上了一些烙印，子琪说如果说第五天你的身心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再不听早秀我早晨就可能起不来了 啊， 就是他们 这能引起这个 他有的人就每天会听节目觉得好像是在自己的一种陪伴嘛， 猫腻靠的感觉， 假期确实比如说你睡得太爽， 嗯， 到工作日第一天我就特别期待大家工作日第一天那种感觉，就回来以后特别不想上班， 对吧，哎早就 怎么把我揪起来了是吧，啊，哎，但是刚才有个人也挺有意思，子琪说 为什么要提醒第五天你的身心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要提醒我已经第五天了？ 确实， 他应该加上那个，就之前那个特效，就是啊，就有两只蜥蜴头不停来回摆那个特效， 有种倒计时的感觉。 为什么已经提醒我已经第五天了？ 那我们更坏一点，就是离你的假期售罄已经还有两天的时间了。 你也不要这样，是吧？ 说不定有的朋友已经安排好，就是比如说年假一起休呢。 是，请问了说，哎呀，我已经适应晚起了，怎么办？ 嗯， 啊，这件事情是一个问题啊。那你要是嫌你已经适应了，明天咱们就早起一点，6:30就已经开始刷牙，准备听早秀，怎么样啊？ 适应晚起也是会有一个，就是大事件去改变你的这个变化的，比如说你生个孩子，他一定会让你起的比大家都早。 你这个点。 真的呀， 你这个点扔给我就很难生个孩子嘛。 对 啊，对吧？ 就以前你还记得吗？我是那个绝对是10点钟之前见不到我的人，然后手机也联络不到，就绝对是那种失踪人口。但是自从有了小宝宝之后，你就发现好像你比他起得要早一点，因为你想事情要想得比他前一点。他6点钟要吃饭，你5点钟就得起来。 啊，你看这当妈妈的这种母爱的感觉出来了。不过呢，无名跟你有同感啊，他说。第五天你的身心发生什么变化呢？我觉得上班也挺好的，带娃的人都会懂。 对啊，是吧？嗯，你看， 我想起去年疫情期间， 伟大的父亲母亲们。 对，第一天大家呢，这个把神兽送回校园的时候， 狂 欢，各种父母谈官相庆啊！ 我现在还没有经历到那个阶段，但是我能想象到当时的我应该是就那个动如疯兔。 对对对，就是宝姐姐呢，这个就是一看就是在家里呢确实是比较有担当的人哈。她说呢，那为什么不管是什么节我都过成劳动节呢？空调得换成大棉被，衣柜还得收拾了，天气不好没有出门这两天哈。 嗯， 这两天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出门的话，就是这两天天气确实 明智的选择呀。 7天的国庆小长假大概有5天有下雨啊。所以呢，现在这两天如果在家里待着，就是看看剧、饱饱剧，其实也挺不错的啊。 对，昨天呢，就是因为我本来想出行去看那个现场 live 来着，然后就发现， 对，昨天早上你还给我们放下了一些狠话， 偶遇小阵雨，然后那会儿我就放弃了，准备要上车的时候放弃了，让我在家躺着吧，躺着不香吗？但今天晚上一定会去的 啊，那可以，反正我觉得你还是要定一点计划哈。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师呢说，变化就是越来越不想上班。他说再说我们家的观影记录，就知道有点阴间，世界末日无处可逃，隐秘的角落，沉迷的真相，这受多大刺激？挺会挑片的呀。 就是在家里面看隐秘的角落，尤其在搭配这个天气，就有一种代入感会更强，沉浸式体验。 对啊，就是给自己营造出那种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去玩密室逃脱的感觉，对不对啊？ 对，同时要和大家来分享，《长津湖》也正在上映，当然还有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自从上映以来呢，截至目前的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元。另外呢，片方也发布了篇章《诗》的片尾，是章子怡、黄轩读诗的一个片段。 哎，当然视频中也剪辑了读诗和东方红一号卫星以及神舟系列飞船点火升空的画面，十分具有感染力啊！这部影片呢是由吴京、章子怡、沈腾和徐峥。来分别主演的，分别导演的是《乘风诗》《亚仙之》和《少年行》四个单元。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了家国的视角，描写了几代父辈的奋斗的经历。 对对对，还是挺感动的，讲述了咱们中国人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再现了中国人很努力的拼搏意识吧。 好，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 Olimers 带来的 Feel the Same。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小长假第五天你觉得自己的身心发生了什么变化。 Took a minute to realize, but when you're not there by my side, just feels cold, and the nights are long, I'm so sick of chasing highs, so tired of wondering why, why I let go, let go, let go, when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hold.I see、in every single place, in every single face. So what have I gotta do? 'Cause I ain't getting over you. So so sticky chasing those highs, so tired of wondering why. Why I let go, let go, let go.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hold. La la la la la, let go, let go, let go. I've been wondering why. Wh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I've been up and all over the globe trying to find someone special like you. Taking up all of my tim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else on my mind. Without you, bab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When you and girl, it won't stop. No, it won't stop. Ain't nobody got what you got. Got what you got. Hooked on you and girl, it won't stop. No, it won't stop. Ain't nobody got what you got. Wh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I've been up and all over the globe trying to find someone special like you. Without you, baby, love don't feel the same. I've been taking up all of my tim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else on my mind. Cause without you, baby,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5场5天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哎，7点30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一起来聊到了这个我和我的父辈。昨天说到了长津湖嘛，长津湖之外呢，这个我和我的父辈最近其实是有点在长津湖的这种攻势之下，被很多人有点忽视了。但其实呢，这也是我和我的系列之一，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哎， 我尤其这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就说到那个64岁的老戏骨，李雪健老师，因为他听力受损，然后包括他的声带也是受损的，严重受损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在我和我的父辈拍摄现场的时候，呈现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场导演就说，开始他听不到。他说可以大点声吗？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老戏骨还是真的是老演员那种很资深加持的感觉啊，包括那个状态啊，专业程度， 只要喊一开机，他哪怕声带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嗯、 还要再强撑着发出声音，就还是挺感动的。 哦、是，哎呀，李雪健，你说起来感觉是好几代人的回忆啊。 嗯， 就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这么老，就我能想到他的渴望。 悠悠岁月， 你还会唱？我的妈呀，那不是你出生那两年的电视剧吗？你怎么会唱呢？啊， 潜意识当中可能父辈在看那个电视剧。 你说当年好困惑。 你知道，就是一个音乐对一个孩子的洗礼到底有多深？它可以深入到你的潜意识，让你就好像冥冥之中听过这首歌。 而且我跟你说，还能揪出一些那个措辞来啊！ 嗯、 就当时我好敬鱼的时候。就是考他一些老歌，什么李宗盛啊、林忆莲啊， 嗯、 他说太老了，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但会唱 九十年代不？他说那些歌曲完全都没听过，也不会唱。 嗯、 我说那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我说那你听听这首歌曲，不是考他吗？ 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说啊、哦，这首我知道。天不 下雨，明早雨。 不是，他说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就是给他营造出一个什么形象？就是李宗盛、林忆莲他不会，但是天不下尹相杰他会。余文华 哦，想起来了，还真是啊， 是啊， 就是有一些，哎，你可能会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或者某一个晚会上看过 的，或者父母当时有的时候唱 KTV 的时候你听过哈， 嗯，对啊， 没有办法啊，留下了一些音乐。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就变化的这件事情。国庆小长假的第五天，你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嗯， 我觉得因为我变化呢，还有王菲，你看《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我和我的祖国》呀。还有我和我的父辈等等， 嗯， 会你会发现，哎呦，好像王菲这两年唱 OST 又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你说如愿吗？ 哎，对，是的，最近不是又有这个 OST 上线， 嗯， 所以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挺适合在假期悠然的唱的， 哦， 对不对啊？ 朋友们坐在车厢里跟我们一起 KTV 起来吧，让我们俩也醒醒 啊！对，在家里也可以啊。来， 嗯， 听到的是王菲《又见炊烟》。 照大地，想问这 秀。 王菲的《又见炊烟》，哎，这个生如夏花说，哟，菲姐的《又见炊烟》好听哦。啊，仰望星空说，王菲一开嗓就是要起飞了的感觉哈。 对对对对， 是。刚才呢，不光是你们起飞了，我旁边的艾科呢，已经完全的起飞了。 我本来想说开麦 扭了起来啊， 对，和大家一起来唱和来着，结果幸亏把那个麦拉下来了，因为我呈现那个状态的可是。 你再给我们唱一句好吧？ 不必了，我不想破坏大家假期当中的美好心情。 哎，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听你那个吉他弹唱，你一会儿要不要给大家来稍微亮一下？ 大清早 就你这个人，每次呢只把绝活留给自己的节目，一过来带班以后呢，就开始变得那么的稳重。 哦，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们能不能等稍晚一点的时间 啊？ 就是 你稍微练一练是吧？ 不是不是，因为就是弹唱这种事儿，它一般就是出现在比如说街头啊 啊。 是吧？ 对， 然后出现在酒吧呀， 对，还有那个人行过道， 对对对， 你就把今天想成人行过道，因为今天阴雨天嘛， 是 你这个流浪歌手也需要到人行过道当中去避避雨。 但是人行过道呢，就感觉好像这个点儿起的有点 有点早是吧？ 对， 连人都没有，咱们今天人很多呀，你看看这个，哎，大家这样想听艾科弹唱的，一会儿呢，咱们也别扣一了，扣一感觉太简单了，咱们就说想听两个字。发送到公众号以及或者是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 那可能大家再听一遍 500 miles 了。 咱们一个那个人行过道当中得有多少人，然后你才能够开嗓呢？ 你说吧，你过你定， 我 都行。 那行，我想那我们练摊就20个 啊，可以可以 可以吧？ 好，好好 超过20个人好吧？ 行，如果少一个都不行哈， 少一个 啊。 你们少一个，这就不唱了啊！ 哎，这不带刷屏的那种啊，因为我不想打扰，就是大家这假期休息的心情。 好，你说的有道理啊，反正艾科说的都是对的。接下来呢，这个7:39，平常呢这是我们这个音乐早餐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一道来自于周笔畅的恋爱料理。 橙红茶的香，橙色宣言，爱的预告，爱情到酸甜苦辣咸，味蕾每一刻的情的体验，我不曾相信那尚未期限，丰富的灵感让爱随时新鲜，想念要一点酸，让你的爱橙色宣言，爱的预告，爱情到酸甜苦辣咸，味蕾每一刻的奇妙体验，我不曾相信那尚未期限，丰富的灵感让爱随时新鲜，想念要一点酸，让你的爱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单曲《恋爱料理》。 嗯，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和聆听啊！我们的 好吃， 我们的这个下水道的下水道了，过道人行人行步道的演唱会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刚才我说到凑够20个想听之后呢，然后一会儿呢，艾柯就可以就为大家来弹唱。结果呢，就是热情如你们，5秒钟之后他转头就去拿起了吉他。 但是我 怎么样？看没有有没有看到早秀小耳朵的热情？ 当然有。嗯就是，但是我还是停留在你刚那下水道没出来，我是想说，你是想说那个上演一个惊悚的恐怖片呢，还是说上演一个恶心到你的呢？ 那倒不是啊，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调琴，然后包括一会儿就是还要给我们唱一首英文单曲，就着实有点震撼到了我哈。 所以你要把我安排到下水道了吗？ 我看看下水道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的散装英语吗？ 7:45之后吧，我们好不好啊？先走首歌曲， 好好， 然后让你稍微 8:30吧， 舒缓一下。 8:30， 9点半，好不好？我们俩都下节目了，好不好啊？ 因为稍晚一点吧，大家稍微醒一醒，是不是？ 8:30，一会儿咱俩再来首歌，你就7:40、7:50吧， 没问题， 再准备准备，好不好啊？ 行行，好， 各位可以来期待一下。同时呢，各位今天想听我俩一起唱首什么歌曲，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就加赠一首歌曲，我们唱半首，好不好啊？ 嗯， 我们。这个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大家工作日回来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开启视频直播。如果大家今天比较活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开不开这个视频直播的事情，好不好啊？ 哦，好嘞， 好了， 敬请期待一下吧。 哎，是的，那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国庆小长假第五天了，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不妨来告诉我们一下。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骨，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You ran away to find something to say. I went straight to make it okay, and he made it easy, darling. I'm still in love, and I say that because I know how it seems between you and me. It hasn't been easy, darling. I can't even look at you. Would you look at the space just next to your feet? The wood is warping, the lines distorted. This house is on fire, whoa. But if the tears right out my face, what the hell did we do? Tell me we'll make it through, 'cause he made it easy.Left of the dance, the smell on my hands, the rock in my throat, a hair on my coat, the stranger at home, my darling. Some kind of freak, my darling. Now I'm vulnerable, so sad and alone. But don't cry for me, 'cause everyone knows you reap what you sow, my darling. Hey, hey, hey, hey, hey. I can't even look at you.Space just next to your feet, the wood is warping, the lines distorted. This house is on fire, whoa. But if the tears right out my face, what the hell did we do? Tell me we'll make on fire. But if the tears right on my face, what the hell do we do? Tell me we'll make it through. Cause he made it easy. Easy. Please don't leave me, no. 听到的是来自 Easy 这首歌曲，来自于 Choi Sivan 啊。当然呢，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迎来一个今天对于早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哎呦， 艾克马上要献唱了哈！ 哎呦，吓死了！就是、这一时刻赶紧就让他掐掉，别播了。 大家不知道艾克当时刚才做了很多准备，而且这首歌曲听说你是你的这个弹唱名曲来的，对吗？ 啊，弹唱名曲吗？都名曲了，我都不知道。因为现场我们有一个落地活动，刚好是和小鹏汽车联合的，我们做了音乐复古派对。 对， 然后现场我唱了一首很适合度假的 500 miles 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第二天上节目的时候呢，老白就要求我说， 必须在节目里唱一下， 你要不再唱一遍？ 收听率爆表是吗？ 也还好，没有看到那些收听率啊。然后今天呢，就又强烈的拿出来想唱一下这首歌，因为适合假期来听，又适合今天的天气来听，我这首歌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适合的，关键我们早秀的听友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来点福利。虽然刚才有个朋友图图说20个人听着数字这么可怜， 好凄惨啊， 然后他说特意还去签了个到，7:40发现第68名，确实都放假了啊，没关系，我觉得放假我们的宗旨就是有多少人过来我们都会认真的做好服务，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 希望这个大家能够给五星好评，谢谢。 接下来呢，大家一会儿听完了以后，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家回答几星，好不好？然后呢，然后一会儿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听到的是我民谣爱科上线了， 来， 我来斗胆帮你配点和声，好不 好？ 好 嘞， 好，准备，走起。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3、2、1，走。 Come on。这是前奏，还得宣传一下啊。 500 miles。我加快了。预备走。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gone. You will know that I'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哇，很有味道啊。 100 miles,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本来这有段 solo 的， 嗯， 我们就直接唱吧。 好，真好。 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One more time.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One more time again.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100 miles, if you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哎呀，这个民谣歌手确实听起来比较怎么说呢？ 简单， 哎，不， 朴实， 但比较朴实无华，然后同时呢，比较怎么说，比较清冷， 对， 越听越冷的感觉，有没有？ 因为其实现场有一把主音吉他去帮我弹的，然后就是我只用弹节奏吉他就行了，然后那天就是呈现出来的氛围感还是比较旅行的。 啊， 今天呢，现场只有一把琴，但是我要感谢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个郭PD，给我搭配了和声，至少让我没有那么干。 查理普斯对我的评价太高了吧？ 嗯 ，PD 的和声竟然有点嘎咔拍了的感觉。 你说出另外一个我没有听过的东西， 但就是阿卡贝拉嘛。 那、 PD 是，然后那个 Dance Dragon 说 PD 我要告状，你跟鲸鱼搭档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深情。 哦、 对，我这是跟代班鲸鱼搭的，那能一样吗？ 就是今天换成了一个代班郭鹏，是吧？ 对，仰望星空说要不要加个 Dorino？ 你看我结尾都加了一个啊，对。Dorino， 我们一会儿考虑考虑要不要唱一首 Dorino 歌。哎，好了，刚才那首歌曲，我们俩的这个过道歌声的合唱， 不是下水道吗？ 别下水道了， 下水道合唱吧，下水道， 完了， 下水道停了。 刚才这个词给这个过道，给这个代班鲸鱼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啊！ 好了，希望刚才这一段能够给你这个假期生活加一点彩， 哎， 就不要说让你的心情说有那么的不好，好吧？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已经第五天了啊。各位的这个身心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不妨来告诉我们。今天继续听到的歌曲 R&B 魏纯带来的开普勒四五二八。 借我你的星球，在无限的宇宙，进入黑洞看见的是你之间的流动。怀念之外的你，用太空望远镜，遥远的距离不行，一切要进入你怀境，感受我的一切，宇宙的排列，远见和你遇见，我对你的迷恋，模糊的画面，切换你的空间。 Baby I'm coming， 再看我快点，阳光撕裂我的你的无限秘密。Baby I'm coming， 到达你地点，我会把时间调整到你喜欢的那天。 Yeah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只为见你一面，宁愿只是一句不回，也要不惜我一切，就差那么一点，种子心的画面，又要找到原点，空间排列回到你面前，感受我的一切，宇宙的排列，原点和你遇见，的空间。 Baby I'm coming， 再让我快点，让光速撕裂我对你的无限迷恋。 Baby I'm coming， 到达你地点，我会把时间调整到你喜欢的那天。 Yeah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还要多久遇见，照片在手边，睡梦中又重现，属于你的世界，如何的终点，前往你的空间。 Baby I'm coming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助车主出行安全，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快乐的世界。 到心眼如画皮，没有你想离开睡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是一只什么来着？ 鱼鱼子， 鱼子不是我啊，鱼子是鲸鱼啊。 我是一只代班的鱼鱼子。 对，你是代班鲸鱼。 对，好了，我们刚才在就是弹唱过后，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 鼓励啊。 哦，我真的是超暖心，我觉得就是大家对我的这个包容度越来越宽了。 是啊，但是大家也现在也开始给我们点歌，刚才有人点杨乃文，然后呢，艾科觉得杨乃文是个大招，今天我们就不放了啊。 好 啊，然后呢？ 明天吧。 对，但是然后也有人说，这个让咱俩来首周董的《晴天》。大家可以点点难度不是那么高的歌曲，尤其是我一看《晴天》吧，你们看到《晴天》是觉得这个雨尽快过去，放过北京，期待晴天。 嗯， 给我的感觉呢，《晴天》是一首高音特别高的歌曲，唱不上去。 晴天还好吧？哦，对于女生的 K 来说还好，但对于男生来说就有点不太友好。 是这个。查理普斯说：“艾科属于餐前甜酒，喝了一杯意犹未尽啊！” 哎呦， 对，所以一会儿呢， 谢谢谢谢谢谢 让他把他那个这个马爹利的那一面给你展示出来，好不好？ 我们就暂定明天早上唱《推开世界的门》。 哇、哦，你就这么给大家就哇、哦，好福利福利、啊！ 我原本觉得说十一假期期间、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车流量在路上，然后我今天就是这段时间带班呢，应该处在一个比较 chill 的状态， 是 没想到。 一点都不糗啊， 我竟然在早上唱起了歌。 对，而且唱起了这么好听的歌谣，对不对啊？ 谢谢谢谢。 哎，好，可以，对，还是源于大家对你的喜爱啊。大家可以继续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继续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啊？在第五天，你的身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听众朋友继续再跟我们来互动。亚金说，开开心心的已经上两天班了，伴着北京的小雨，五六七还有三天。哎，那你好像跟我们俩差不多，是作息时间，对不对啊？ 我们这一直工作就是这么工作过去了，比如说我现在代班要到七号，然后有可能八号我还要继续工作努力着， 你 这期间就没有一天好像说能够真正的 听起来你好像不是很想来早休上班啊？ 当然不是 啊，当然不是、啊， 工作是我快乐 啊，呦呦呦呦呦， 工作是我充实。 哎，领导今天也不听节目啊， 先让我睡觉了 啊，好， 躺一会儿。 你需要玩一会儿啊！紫海之蓝的说，我的身心的变化就是没玩够，没吃够，没有睡够，不想上班。 我身心的变化，我刚才还说了，就有一个非常明显啊，就是假期之前和假期之后的我， 区别在哪里？ 假期之前的我就每天要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所以呢，我就必须得带着精致的妆容来上班。虽然我也只化了二底妆容， 啊、你那 能算精致的妆容是吗？ 我在想，你今天的这个妆和你平常也没有什么变化呀。 我今天没有化妆 啊，你没有化妆，那完全看不出来。 放假，哎呦，我收下这份赞美。放假的时候， 确实比较有元气的感觉啊！ 放假确实让我会很放松啊，就无所谓画不画，谁也不看。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吧。我就觉得，就是你化没化妆这件事我都看不出来，这说明你这个人还真的很有功夫呀！哈、 啊，然后以至于又出来了 哎呀，功夫，功夫，功夫，这才是功夫啊！哎，我给你推荐一下这个乐队啊，这是这个延边的朝鲜族的乐队， 哦、 叫 ACK， 来准备。 I'm not a flow, I'm not a fashion, just like that. I got too much idea like that. 只有人太酷 的智慧让我赢过所有的挫折，我一直在变，变得更 power， make anything 都会 box 我的 made of A。 Give me the mic， give me the light， 每当我站在舞台上感受无限的爱，没有尖叫声也不会感觉无奈，因为你总会被我周围的人崇拜。Whoa， 没什么大都得写在我的歌里，分享 my beautiful life， 带我的 homie， 为了更好的我来不停的升级。 Get money get paid， 分给我的歌迷。 Whoa，I feel so fast like Chinese Kung Fu high. We so fly, we so high. 带着我的兄弟 Let's get it worldwide. I got another feel, another rap, another flow, another fashion just like that. I got too much idea like that. 所有人太酷 That's my pay. So fly like Chinese Kung Fu. Say who, ha, who, ha. So fly like Chinese Kung Fu. Say who, ha, who, ha. So flyStar 身怀一身功夫，心里怀着天外天切，你像切豆腐。所有人都现在想要抄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You know me， 熬夜露的衣服永远看不清的信，一只脚扎力，想要跟我你太自不量力。Sir， I talk about it, sir. One step, two step, Chinese 功夫让你吐血。First thing first， 中国龙的气息在填满我的 verse， 感觉就像 Bruce Lee 冲到我的 waist， 过度的自满或者不必要的情绪 break it out。多大的挫折我也不会倒。经过的经历撑起我的 flow， 完美的完成 bingo， 要你跟我一起来这首歌的副歌。Yeah， I got another feel， another rap， another flow， another fashion just like that。 I got too much idea like that， 只有人太酷 That's my bad。 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防雾霾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您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She says that she's never afraid. Just picture everybody naked. She really doesn't like to wait. Not really into hesitation. Pulls me in enough to keep me guessing. Oh, and maybe I should stop and start confessing. Confessing, yeah. Oh, I've been shaking. I love it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that tear up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Minds and we took it way too far. I know we'd be alright. I know we would be alright if you were by my side. And we stumbled in the dark. I know we'd be alright. I know we would be alright. Cause if we lost our minds and we took it way too far, I know we'd be alright. I know we would be alright if you were by my side. We stumbled in the dark. I know we'd be alright. Shaking, I love it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that tear up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Shawn Mendes，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带来的、There's Nothing Held Me Down。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呢，我跟艾克一起呢带来了，刚才有人说咱俩上次是有人给咱俩说 ID 组合对不对啊？ 哦，对， 你是艾克，我是 PD 嘛， 对， 刚才有人说是科 CP 组合。 哎呀，我觉得大家太有才了。 是， 最有才的是另外一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哎，明天艾克要唱推门是吧？那郭PD应该唱留门，然后就 Leave the door open、这首歌，那我们就静等静瑜小姐又回来唱门没锁啊， 门根本就没上锁是吧？ 对， 这人却已经坐在墙头外哈。红果呢说，我非常喜欢下雨天，在家听音乐、看电影、听广播、听小说，做美食、收拾换季的衣服，想躺就躺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舒服。哎，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如果是外面真的是一片晴好，然后呢太阳特别刺眼，你会觉得有点哎呦，我是不出去有点对不起这个春色的感觉，或者 对 不起这个阳光哈。 对， 但是一旦下雨的话就特别合适在家赖着，有一种就是哎呀老天都不让我出门，那我就在家躺着好了， 很闲适。 有没有这种 给自己的闲适找了一个理由是不是、 对， 确切说给自己的懒找了一个理由。 但是如果说天气没有这么冷的话呢，下雨那个声音还挺就是刺激入眠的白噪音的感觉嘛，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像这两天，我昨天伴着那个雨声，但我后来发现还有风声出来，就温度还是比较凉一点哈。 是是是，这两天所以出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加一件这个厚一点的外套。 是， 这薄外套已经挡不住了。 对，可以跟大家来，可以跟各位小耳朵们来透露一下，我们俩刚才在商量一会儿，两个人一起对唱的伴手的歌曲的这个曲目名单，已经被淘汰的有神奇，直来直往， 还有这个晴天 啊，对啊， 彩虹啊，诸如此类。 就是艾科找了找彩虹，说哎，这首歌应该很励志吧，就一听觉得这怎么是一首周董不太开心的歌曲，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 我们励志找一首比较开心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期待一下等会儿的半首歌曲，我们要放着伴奏， 哎 啊，合唱什么歌呢？ 是，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啊，这个在之前的一些日子当中呢，某些视频平台上线了一些超前点播的迷之操作， 是的， 你知道这件事儿吗？ 知道啊， 就是，比如说你看的几集，明明就是会员就是能看，比如说12集，但是如果你再买了它一个所谓超前点播呢，就可以再看 13、14、15、16集， 对，能看再看4集。 但是后来你知道这电视剧又出来一个新的套路，就是超前点播呢，你刚开始是能连看4集，对吧？你一次能买4集，但后来它是一天只给你放1集，然后你就觉得 那我就别买了吧，一天放一集，我等什么呢？ 但是还有一个超超前吗？ 不不不，我每天又在等更新， 啊、 是不是？ 啊、是。 说那我就跟这电视剧一起走了。 嗯。 Oh no！ 你太天真了。 嗯。 你要等到超前点播结束和你的超超前点播也结束了之后，你才能跟着到他的那个节奏上。你觉得好生气？那好吧，那我就忍痛了。我已经每天买着。但是你的手机端和你的电视端是不一样的 APP， 不连啊，所以呢，你看你说的套路这么多啊。 嗯、 这个九月份呢，中消协发文表示，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 哎，对对对， 哎， 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嘛。 对，而且呢，他们也还说超前点播，请自重。而且他说这个事情要重自愿啊，就是要逐级限制，要取消广告特权，应该保障，违法推送要杜绝，自动续费的套路比较深，计费规则要公平。所以呢，昨天三大视频的平台呢也发布了让一个广大用户比较高兴的事情呢，就是取消了剧集的超前点播啊。 耶，终于，你说 VIP 大家就能看到底多好。 嗯嗯，就是这样的话，其实 这是我们接受的最后底线了、 啊、是吗？好了，看来你们真的很爱看剧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我们要唱什么歌曲。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小旺福塞车恰恰，今天呢不一点都不塞车，想听听他们是怎么来度过这样欢愉的早间时光的。 上班的路上都是恰恰恰，下班的路上还是恰恰恰，时候到了一起来恰恰恰，赛车的节奏就是恰恰恰恰，停车位里面都是恰恰恰，到底哪里可以停恰恰恰，迟到别怪我要怪恰恰恰，约好的朋友请你等我一下。 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全部都是恰恰恰，一台 食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助车主出行安全，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很响。 来，我们俩准备唱半首歌了，这就是我们俩的选择。 说爱你， 说爱你啊！ 来选择一首比较欢脱的歌。 想了半天，想出这么一首歌了。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回忆杀啊！ 来来来，准备 ，1、2、3，Go！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对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海间，心里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到从彼此陌生到熟会失落。 可以，你还能跟起来。 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静静听起 ，I wish。像一个陷阱，却总没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 关于爱情，过去没有你想的结局。那天起，却丢掉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Yeah。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啊啊 ，Dorina。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几次，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要证明自己曾没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 过去没有意想的天机，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 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来，愿各位都能够遇到自己的 Mr. Right。啊，遇见 Mr. Right。 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这。 你笑啥？ 我觉得刚才唱歌的这一刻，我们俩特像凤凰传奇。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守城，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是我的自由，哎，同样呢，我希望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我们今天小耳朵们啊，这个爱你是我们的自由，然后爱白我们俩唱歌也是你们的自由，好不好？ 希望不要打扰在这个享受假期的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艾科现在心情这么好吗？就是大家都在夸他。 哦哟， 尤其呢，刚才有 你不要说出来嘛，不要说出来。 Gary 说啊，那我就不说了 啊，你说。 Gary 说，一打开收音机就是 K 歌，我媳妇一听，哟，这不是九七四陈绮贞吗？ FM。 九七四陈启真刚才为您送上的是一首蔡依林的帅你。 你知道这个名号怎么来的吗？那天我们做线下活动， Gary 然后携自己的夫人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是吗？ 对，然后那天我们有一个环节，我又要再说一遍了。 Gary 我印象里他是广东人吗？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吧对吧对吧， 我要说一下这个环节了 Gary。 然后那天我们现场就大合唱，然后唱红日没完造星，颠沛流离没完造星， 他没有觉得特别忍受，这帮人没有一个人发音准吗？ 对，我们原本以为就是说一个广东的朋友听到我们这种塑料散装的广东话可能会令人发指啊，怎么这样唱了呢，应该让我来，我们就把话筒给了他， 然后呢 他忘词了。 那你们应该提前准备好词你知道吧。我见过更搞笑的一位呢，是在 KTV 当中唱着唱着歌，他忽然不唱了，我们说怎么，他说忘词了。我们惊诧的看着他说，那不是词儿吗？只是大屏幕。他说他忘词儿了， 眼神也不好是吧？ 对对对， 好， 好啊。那今天这首歌曲呢，我们就唱到这儿了啊。Stream 说，PD 呢，欢乐咖啡时光说好听啊。PD 和艾科配合的还挺默契的。Stream 说，艾科唱歌的时候仿佛放的是原声，他唱歌的时候放的是原声。 对， 九七四自从静瑜跟我放了次伴奏以后， 再也不放伴奏， 以后再不放伴奏。 对，是有原声铺底的。但是你给我放伴奏的时候，我也能唱的，就让你找不着调 儿啊，是吧？那 今天互动的话题一下让我就治愈了，就今天唱歌的这一趴治愈了我这几天的这个状态。 是， 就是国庆假期的这几天放假，然后我们已经接近尾声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你此刻的心理和身体又发生哪些变化呢？除了胖了一点，是不是？然后 Gary 今天肯定有一个感觉。Gary 说以后不留言了。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留个言就让你把他的糗事都揪 出 来了。 好了好了， 你这种人你怎么能反向给人留言呢？ 这 样，对不对啊？ 我们今天答应你，这一趴从今天到此为止了，以后我再也不提了，行吗？ 这样 ，Gary， 这个我送你一首歌曲啊，也是广东的高美，来自于梁咏琪带来一首《中意他》，好吧？ 好听啊，这个歌 是来送给你，然后也送给你的夫人，然后你们俩可以互相表白一下， 送给他。 哎呀，你这个你就别说了，好吧？ 散装广东话。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也有计划。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驾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绕了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照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Mono 是吗？ 我让你给我找一首早晨能提气点的歌曲。 这不提气吗？ 这首歌听完以后吧，我感觉我准备去精致的商品，就是商场去逛街，被保安给了一闷棍 啊！你是说它的配器是不是？ 梆呀，当当梆梆梆梆，当梆梆梆梆。 Slim Thick Girl， 这首歌是来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国双人电子组合啊 ，Mono。 你一说英国，你就觉得那种英伦的，然后那种雨天的那种，或者是雾气的满满的那种感觉扑面而来哈。 一天能经历四个季节。 我客观的说，如果这首歌曲或者是今天如果让你选歌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契合今天的这个天气。 嗯， 可惜被我中间的一些什么说爱你啊， 其他 的歌曲带跑偏了啊。 不至于。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未来需要就。吃到更丰富的东西，就是，所以我觉得 Slim Thick Girl 这首歌，然后在今天的这个雨天，然后和大家来分享，会有一种阴雨绵绵，然后呢也不会打扰你的心情的感觉。 哎， 除此之外，它其实给你铺陈的一个画面感极强，因为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以前深受七八十年代老电影的影响，所以他们每次在制作音乐的时候都很有这个电影的画面感。 对，这首歌曲确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当 BGM 或者是如果出现的某个电影的桥段当中，主角在雨中相逢或者是忽然离开的感觉，应该这时候有个蒙太奇，两个人分别奔向两个地点，然后就是中间有一条竖线那种 啊， 觉得会非常合适啊。 好嘞，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呢，李宇春是更新了本周的弹唱 Live， 他跟你一样也很爱弹唱啊。 再不疯狂，我们就。 老了啊！这首歌曲呢，2012年9月发行的歌曲，当时就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 对， 成为大家对青春的态度。但是现在一晃9年过去了，很多人还这么想吗？ 疯狂其实不是惊世骇俗，也不是说离经叛道，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周的弹唱 live 如何来呈现呢？ 是我们来感受一下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咖啡还需 头，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 我们就老了。 嗯， 刚才呢我看到了深切的这一幕啊，艾柯呢听到这首歌以后呢，在再不疯狂我们就老那句 合唱了起来， 抽抽了一下 中年之前的抽抽， 就再也不唱了 好了，我们就是跟着合唱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好的事儿要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最近关注音乐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MDSK 的音乐节，还有斯巴达勇士赛正在北京世园公园就是开幕啦。 嗯，这家其实我想领略一下躁动和狂野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早秀啊。 嗯， 当然也可以抓紧点去当音乐节，去集合了24组当代的嘻哈音乐人。同样呢，这也是北京第一个嘻哈的音乐节。说，所以如果家里的娃天性好动、能量过剩的话，也可以来参加一下世园公园举办的2021高和斯巴达勇士赛儿童赛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高和斯巴达勇士儿童赛 啊！ 斯巴达勇士呢 是很受大家欢迎和关注的，也是最具挑战的障碍赛之一，当然也是最亲民的比赛之一了。 嗯，这次呢比赛呢设置了4到6岁、7到9岁以及10到14岁三个年龄段比赛，活动呢将持续到6号左右啊，大家 量力而行啊，一定。 对，这个也不太多了，今天就5号了。 嗯， 来听到的是 Richard Everett 带来的 Turn by Time。 Make your heart satisfied. What if we never let go? And we don't live before we die. Gotta lose it to miss it, then harder to admit it, 'cause your love could turn back time. Hour 以及 Emily 带来的一首单曲 Turn Back Time。 好了，今天的压轴的歌曲，在压轴的时候呢，这个艾克还跟我讲了个段子。他说他有个好朋友买了琴，然后他说他买那把琴的2000块，艾克说刚入手买这么贵的琴有点奢侈了吧。 我当年这个琴还是二手别人淘汰下来700块钱呢。 对啊，然后他就说那你的琴多少？哦，我7000。 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就是我是电箱琴配的。 哦，你是那个 Hi-Fi 玩家是吧？就 是 高级点。 它可以那个什么插电的嘛。 啊， 就假如说你要买一个共享琴的话，如果要是有一个演出，你还 是 装饰。 那是不是电箱琴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电箱琴插电效果好。 嗯， 不插电效果一般。 我们台好像可以插电。 哦，对啊， 明天可以带过来。 我上次插过电， 在咱们台吗？ 嗯， 然后 就发现好像出来的效果确实不错 啊， 太过于不错的时候。 那明天的这个杨乃文的歌曲啊，我们就期待一下了啊。 那请问这位朋友，你会连接我们的设备吗？ 好，没关系，明天反正那首杨乃文的歌曲，大家期待一下就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我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一首歌曲，老歌。嗯，再说我特别喜欢。其实张震岳很多歌曲我都很喜欢。 路口， 可以那种跨越时代的那种再见，对不对啊？ 很难。 好，这个我们爱我别走啊！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明天同一时间，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我是郭鹏， 嗨嗨，我是代班主持，你猜是谁？ 不用猜了，是艾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啊！ 拜拜。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